Freunde, nicht diese Töne。 有人说在这一版录音当中，费舍尔 Disco 作为弗里乔伊重点栽培的对象，在这次演出当中十分争气，特别是合唱前进入的男中音的引子旋序调，他的气魄会使人为之一振，就是耳边所听到的。 Betreten feuertrunken himmlische dein Heiligtum, eine Zauberbinde nieder, was die Mode streng getrübt. 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, wo dein sanfter Flügelwein.